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是实有自性的。那么四大显现的坚湿暖动的性质也是实有的。因为它是四大的性质，那四大是实有，所以它的性质也是实有的。于言等事，容有原意而非所缘。那么所缘缘二意中，因为坚湿暖动相是属于实有法，所以说他们具有作为五事增上缘的缘意，但是呢并不具有所缘缘意，所以说容有缘意而非所缘。为什么他们不具有所缘意呢？言等事上无比相故，因为言等五事不能够缘取到四大极微的坚湿暖动相，所以言等五事上面呢也就没有比坚湿暖动相的相貌。言等五事不能缘取四大极微相，那当然言等五事也就不能缘取四大的坚湿暖动相了。色等即为诸合即相，理意因而彼具直为即为相故。色等即为诸合即相，理意因而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由即为合即而成的诸相的道理，就如同坚湿暖动相是一样的，只能作为五事的增上缘，却不能作为五事的所缘。因为不论是坚湿暖动相或者是合即相，都是汝正理师所执着的实有的其微相。坚湿暖动相是依着实有其微而有，那前面讲顺正理师他们的合即相也是依着实有的其微而有的，所以说他们如果是实有就具有缘意，可是说是即为呢则不具有所缘意，所以知道呢即为的合即相呢也不能成为五事的对境。那下面再解说遂力量云中，即为合即相设于言等事，是缘非所缘，因许即为相故，欲犹如坚湿等。遂力量云将前面的道理安立成比量来说明，中即为合即相设于言等事，是缘非所缘。先安立中义，假设是有实有即为的存在的话，那么将众多即为合集在一起，成为每个即为都有的实有合集相。那么对于言等五事而言，即为合集相因为是实有法，能够作为五事的增上缘，但是呢这个即为合集相仍然不是五事的所缘，所以说是缘非所缘。因许即为相故，原因是汝中所共许的即为相并非是言等五事所缘，五事上面没有即为相，那么众多即为合集在一起，五事上面仍然没有各个即为相，那没有各个即为相当然也就没有各个即为具有的即为合集相，所以合集相呢并不是五事的所缘。顺正理师认为说各个即为当要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资助，所以每一个即为呢就成立了一个即为合集相，这个即为合集相呢比较大，所以呢它能够作为所缘，那因为它又是属于每一个即为都有，所以呢它又是实有法，所以可以作为所缘缘。那现在这边破次呢就是说虽然它是实有法可以作为增上缘具有缘意，可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极为的相貌，所以它还是不能被看见，还是不能被看见。为什么呢？欲犹如坚湿等，举出譬喻，譬如四大极为的坚湿暖动的性质它也不是五事的所缘， 奸尸懒动的性质是跟四大奇威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极为四大极为的奸尸懒动的性质不是五识的所缘，众多四大极为合集在一起，奸尸懒动仍然不是五识的所缘，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粒沙子里头炸不出油来，你拿很多沙子聚集在一起，它还是炸不出油来。所以各个极为的合集相仍然不是五识的所缘。直言等事能缘即为诸合集相，复有别身平欧等觉相，彼直因无别，非行别故别，行别非实故。直言等事能缘即为诸合集相，如果一定要执着言等五事能够圆律极为的合集相，还有别的过失的，我们前面破斥了你不满意，那么我告诉你，你要是执着有这个极为合集相能够被掩饰所缘，那么它还有别的过失。什么过失呢？复有别身平欧等觉相，彼执因无别。这个平呢就是指花瓶了，欧呢就是指这个陈茶或者是酒的器皿。这个瓶跟瓯是不同的器皿，我们都知道的。当言等事缘这个瓶与瓯的时候呢，应该觉得瓶与瓯两者的相状是不同的。可是如果瓶的合集相跟瓯的合集相是由相同数量的极为所合集而成的话，那言等五事去缘这个瓶的合集相和原欧的合集相，你去看的时候呢，应该会觉得这两个合集相的相状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眼等是在原律到这个平的合集相跟欧的合集相的时候呢，它只原到相同数量的极为相，所以二者的觉相应该是没有差别的。非行别故别，行别非实故。那么如果你要说虽然瓶与瓯的极为数量相同，但是瓶跟瓯的物体形象有所不同的差别，所以言等事在觉知瓶与瓯这二者相状有不同差别的时候呢，这个在道理上也是不同，也是不通的。为什么不通呢？不是因为瓶与瓯的形象有差别，所以言等事的觉相就会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言等五事根本不能够觉知瓶瓯的形象差别。行别非实故，因为瓶和瓯在形象上的差别是属于假法，不是实法。而顺正理师呢，是属于有部的宗的。有部中的定义，五事为圆律实法，不圆假法，而实有极为是没有差别相的。意思是说，你的眼是圆律到的极为，它是没有差别相的。所以当平跟欧的什么极为的数目是一样的时候，你都圆到一定的相同数目的极为，所以你会觉得它们是一样的。那你说它们的形象不同，所以呢我能够分别它们的形象，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你有部的宗律宗义，五事是不能圆律假法的。那这个平跟欧的形象是属于假法，所以根据你的宗义呢，五事没有办法圆律到平欧假法的形象。既然没办法圆律到平欧假法的形象，当然五事就不能够觉知平欧在形象上有什么差别了。那么这样破斥他的理论。那下面又说，又不因执即为亦有差别形象，所以者何？这个就是破斥执着即为有差别相的论点。为什么即为没有差别相呢？你本来说既然瓶子是由即为组成，瓯是由即为组成，那瓶跟瓯它们的形象不一样，那瓶子是不是有很多小瓶子形状的即为组成？

可是这些出巨社互相对望，他们的体量呢都不会超过一个级围的体量，譬如七个级围组成阿耨色的体量就如同一个级围的体量，那么700个级围所合成的巨社的体量还是如同一个级围的体量。为什么？我们看讲义十一的第四项，以一与六辗转相望，量不相过，故诸巨色如即为量。从中间一个即为与其余六个即为聚合成阿耨色等出巨色的时候呢，它们聚合的体量辗转相望都不会超过一个即为的体量。所以如果即为无方分，由极为聚合而成的初聚色的体量都只能如同一个极为的体量。因力量言中，汝诸聚色因如为量，因量不过为故，欲如一极为。因力量言，那么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安立成比量中，汝诸聚色因如为量，先安立中义。汝中安立即为无方分的话，则由即为相聚合而成的诸聚色的体量应该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因量不过为故，原因是什么呢？诸聚色中的众多即为应该住于同一个空间处所，所以他们呢揉成一体，那它们揉成一体的体量呢不会超过一个极为的体量，因为都没有方分，所以聚在一起还是没有方分。欲如一极为，举出譬喻，如同一个极为所占的空间处所，那众多极为呢同住于同一个极为的空间处所，所以它们的体量相同，不会超过一个极为的体量。那么以此推论，诸聚色的体量如同一极为之体量。那么极为不是眼识的所缘，那么眼识也就不应该能够见到诸聚色，因为它们的体量是一样的。而汝自中的定义呢，阿耨色及阿耨以上的诸聚色是眼识所缘的对境，所以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另外呢，在世间我们的眼识确实能够见到诸聚色，所以呢又犯了什么呢？违反世间限量的过失。由此而知，即为无有方分相聚合成出聚色是不能成立的。或于颂中亦成比量中，汝聚色量因如即为，因即为处故，欲犹如即为。或于颂中亦成比量，那第十一颂下二句，若以六同处，聚因如即为，那么也应该可以安立成比量中，汝聚色量因如即为。颂文的聚因如即为就是所立比量的中义，汝中的聚色体量应该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因即为处故，颂文若与六同处就是所立的比量的因。如果即为无有方分，那么七个即为组成阿耨色时，中间的即为就和外边的六个即为柔合在同一个即为所住的空间处所，欲犹如即为。所以颂文的因如即为的意思和此处比喻的犹如即为的意思是相同的。七个即为组成阿耨色和一个即为所占住的空间处所是一样的，所以聚色的体量和一个即为的体量是相同的。那么汝中实有即为无有方分的安立所推论出来的中义，又违反自中的义理，